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我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是第八章，我应该是第七章六十节后半段，读到第八章第二十五节。OK， 这是上帝的话语。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前进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并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不只建立你的教会，还扩张你的教会，也实践你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应许。求你赐给我们可听的耳，也忠实宣讲你儿子基督耶稣道的嘴。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圣经其实原来没有分章分节的，希腊文的圣经和英文圣经在第八章第一节其实是和合本的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扫罗也喜悦他，就是斯提凡，扫罗也喜悦斯提凡被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为什么从这日起，斯提凡受害的那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在这日之前，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非常蒙恩的，他们的事工大有功效，人数成长快速，弟兄姐妹之间也同心的拨饼，一起祷告，凡事共享，遇到问题大家也能够一同讨论解决问题。教会中有人讲道，有人行神迹，又有人管理饭食，有人又讲到又护教又行神迹又管理饭食。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我们之前看到经历内忧外患， 但是也都凡事富足，口才和知识都全备。他们所领受的恩赐的确会令人羡慕。所以那日，这日，斯蒂凡受害的那日，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说是否是个好日子？在那日，耶路撒冷教会被打散是否是一件好事？迫害对基督的教会来说是否是好事？如果没有那日，我们可合理的判断耶路撒冷的教会会持续的成长，最终应该会建堂，还可能会建好几个分堂，他们的饭食事工会做好也做满，而且一定会开咖啡厅。教会不开咖啡厅成何体统？他们不只开咖啡厅，也会开课后辅导、婚姻辅导、异性关系辅导、各式各样的辅导。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工等待他们去开发，只不过这一切的事工都不会叫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一个忠实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不论他们的事工再多再好再有声有色，只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忠实基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然得着能力，这个已经在他们身上实践了。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So 那日，斯蒂凡受害的那日，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说是否是个好日子？我会说，任何鼓励教会忠实于基督的事，对教会来说都是好事情。耶路撒冷教会领受了许多的恩赐，恩赐的确 很好用，恩典也很受用，但是上帝似乎对耶路撒冷教会说，为了要叫你们不过分的依赖恩赐，我就将你们中间最有恩赐的人取走，为了叫你们不留在耶路撒冷，我就差派扫罗到你们的家中把人拖走。弟兄姐妹，这个其实就是上帝对待他儿女的方式，不是吗？信实的上帝他会尽力的帮助我们忠心，他会让我们陷入困境，他会让我们不舒服，甚至叫我们经历极大的苦难，他会取走恩赐，他甚至会取走祝福，好叫我们最终能够领受那最大的恩典，那最大的祝福就是叫我们越加有基督的身量。换句话说，我们恩慈的上帝会尽其所能的保守他的儿女进天国，因为进天国的路是窄的，那门是窄的，进天国的路必然不是安逸的，也必然经过各个他，这对上帝的独生爱子是如此，那么对上帝所爱的儿女更不应该有例外。若没有那日，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就没有理由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做基督的见证。门徒们都分散，那路加特别提到除了使徒以外，或许使徒们的地位，之前经文有提到他们得到众人的尊重，这给他们某种保护，让他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有趣的是，加尔文特别提到，这或许与他的身份有关系。加尔文他不只是一个神学家，他更是一位牧者。所以加尔文特别提到，遇到迫害的时候，一般的信徒可以逃难，但是使徒特别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在遇到迫害的时候，一般的信徒，加尔文说，有更大的自由可以逃跑以保存自己的性命，但是牧者不能够逃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路加特别提到留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逃跑了，那么谁去探访被 扫罗拖去监狱的圣徒们。身为基督的使徒，他们必须特别是他们必须纪念受监牢的人，就如他们自己下在监牢里面，他们必须特别关心受虐待的人，就如他们自己亲身受虐待。因为这些被拖下监狱的人，这些经历苦难的圣徒，是基督的人，是基督托付给使徒所牧养的人。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这表示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经历极大的迫害，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屈服。犹太教的教导是，如果一个人处死，被石头打死，你可以埋葬他，但是你不能为他捶胸大哭，你不能哀悼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受咒诅的。所以有一群人在耶路撒冷为斯提凡捶胸大哭，就是公开的表达我不认同犹太议会所做出的决定，我不顺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虽然被打散，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仍然是在征战中的教会。而且这群近前的人，他们为斯提凡捶胸大哭，他们没有抱怨斯提凡。我们会抱怨斯提凡，我们会。斯提凡，耶、yeah, ，他的确很会讲道，他大有恩赐，他还行很多神迹奇事，他管理饭食也管理得很好。但是他能不能住嘴？他能不能退一步，忍一忍？何必要去争论呢？谦卑一点就好了嘛。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斯提凡这个人引发耶路撒冷教会的迫害，从那日起，耶路撒冷教会遭到极大的迫害。我们会对斯提凡有很多的意见，但是看来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没有怪罪斯提凡。关于扫罗这个人，我们之后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是今天我们就注意一件事，其实只是一个字，这个字在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为拉，但是更贴切一点是拖人出去，扫罗进个人家里，这其实就不只是进到人的家里面，他其实是进到人聚会的地方，圣徒聚会的地方，就好像有人冲进新福，现在拖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到警察局去。我们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发生在新福，或者这只是2000年前发生在地球另外一面的事情，因为这事现在正在发生，离我们不远，就在对岸，台湾海峡只有160公里。160公里有多远？台中到台北不到2个小时。现在这事正在发生，扫罗参与用石头打死斯蒂凡这事，他又拖圣徒下到监狱里面，这些事之后都会发生在保罗或扫罗他自己身上。在路斯德使徒行传第14章，有些犹太人挑唆这种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同一个字，把他拖到城外去。基督教我们不相信风水、right? 但是风水的确轮流转，或者你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基督教你信耶稣的确会翻转你的生命。 Yes，你的生命会得翻转。信耶稣之前，你用石头打人，你拖人去警察局，信耶稣之后是人家用石头打你，把你拖到城外等死。那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传道。腓力，这很有趣，腓力、我们知道不是使徒，因为使徒都留在那个耶路撒冷，所以有同一个名字是腓力。可是你注意和合本圣经很有趣， 使徒腓力他是用另外一个字，那个利，这个腓力是利益的利，所以你读中文本圣经你就知道腓力是指哪一个腓力。 Anyway， 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再次看到上帝如何增长教会。上帝增长教会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迫害，一个是传道。这个原则是通常在神学院里面的每个神学院都会教教会增长的课程，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的课程。可是他们不会教你这个，在圣经里面教会增长都是透过迫害和忠心的传道。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他们不只是逃离迫害，他们是往各处去传道。你注意扫罗在耶路撒冷教会残害教会，在耶路撒冷残害教会，腓力却因此下到撒玛利亚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扫罗在耶路撒冷托男托女下到监狱里面去，而因此在撒玛利亚连男带女都受了洗。Well, 你可以迫害耶路撒冷教会，你可以迫害罗马的教会，你可以迫害成都的教会，你可以迫害厦门的教会，但是你没有办法打散基督的教会。最终你只不过是帮助基督教会成长。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教会的仇敌从来没有学习这堂课，从来不了解这个原则。但是为什么腓力要下到撒玛利亚？原文可能是指撒玛利亚的某一个城市，或者撒玛利亚城。路加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指的是撒玛利亚的哪一个城，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约翰曾经告诉我们，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没有互相来往的。如果你要更了解撒玛利亚人的历史，按照圣经所讲的，你去列王记下十七章那边可以看。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就是杂种混血的，不纯正，血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他们的信仰是不纯正的，掺杂异教成分的异端。他们的女人也不洁净。有一句当时的犹太俗话说，如果你和撒玛利亚人吃饭，你吃他的饼就如吃猪肉。哦，我们想猪肉很好吃， bacon 很好吃，但是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 right？ 不洁净的。或者当时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求耶和华上帝说，在最后复活的时候，你不要纪念撒玛利亚人。幸亏了我。路加记录，这不只是当时犹太人一般的，就是民间的态度，连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都称撒玛利亚人为外族人 foreigners。但是撒玛利亚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So 腓力后来在使徒行传路加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我们下一篇讲到会讲到他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执事腓力非常会讲道，也会医病赶鬼，而且他传福音是出奇的有效率，我们必须说。或者那些撒玛利亚人，至少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之前已经领受福音了，在不久之前，在一年两年三年前，耶稣曾经到撒玛利亚，他曾经坐在一口井旁边问像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要一口水喝。在撒玛利亚人中间耶稣住了两天， 告诉他们从哪里得到活水，告诉他们要凭着圣灵按照真理敬拜真神。耶稣曾经告诉撒玛利亚人说，我就是弥赛亚。那个时候约翰说，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他们说现在我们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就知道这真是 Yes 救世主。 So 按照约翰的说法，至少有一群撒玛利亚人，一整城的撒玛利亚人比大多数的犹太人更早认出拿撒勒人耶稣为基督，为救世主。换句话说，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至少有一群撒玛利亚人早已经认耶稣为基督了，为救世主 Savior of the world。 但是这群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世主，他们不知道耶稣要怎么样拯救世界。所以腓力告诉他们，腓力宣讲基督就是宣讲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三天之后又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知道耶稣自己是否曾经告诉撒玛利亚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之后复活。但是我们知道腓力告诉他们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他们中间有人会想起那个之前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爱我，他为我舍己，他为我上了十字架，他是这样的救世主。他们会明白一个犹太人居然为我撒玛利亚人舍去自己的性命。或许那井边的女人也在其中，也难怪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可说耶稣已经在撒玛利亚撒下福音的种子，腓力不过是奉他主耶稣的命令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其实这就是形容所有教会的事工，不是吗？我们只不过是接手其他人所劳苦的，就连你到一个地方拓荒植堂，如果有果效，我们也只不过是接手圣灵做工所结出的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彼得和约翰之后下到撒玛利亚没有引起纷争。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如果现在有这种事，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愉快。为什么？职堂的人会想，哦，我辛辛苦苦在这里，好不容易你们有成果了，你们母堂就要拆大咖的来，要坐享其成。这种事发生在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心中会有苦毒。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总以为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所建立的教会，这教会非我不可，我要指定我的接班人。但是在圣经里面，他们似乎没有这个困扰，因为他们认知上帝的事工从来就不是某个人的事工，上帝的事工总应该有人接手。施洗约翰的事工耶稣接手，耶稣的事工耶稣的门徒们接手，腓力的事工彼得约翰接手，这就是圣经的模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今天其实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们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西门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 我先问你们，觉得西门得救的请举手。西门没有得救的请举手。哎，这是少数在新福讲到有跟观众互动。Sorry, anyway. 第二个我想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经文讲到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名受了洗，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然后再回头看西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确同心的听从了腓力所传讲的福音，又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路加告诉我们的，首先经文并不是说腓力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或者他传讲的福音并不完整，然后需要有彼得和约翰下到那里再加以补充。 OK， 路加说腓力宣讲基督，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也听见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道。这群撒玛利亚人是信徒，是归向耶稣呼叫基督的名悔改受洗以致得救的人。经文没有给我们任何其他的证据告诉我们不是如此，除非他们受的洗是突然的，那么他们能够听到能够信到能够悔改归入基督的名下，就印证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动工了，他们已经有圣灵了。若他们没有圣灵，那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不认为在彼得和约翰到达撒玛利亚之前，这些人就只不过是某种half breed， 或者说那种不纯种的基督徒。OK， 要理解圣灵降在撒玛利亚圣徒身上这个事，我们需要回顾两件之前发生的事。第一件事就是耶稣他自己的受洗，第二件事是五旬节。我们之前的讲到，我记得在三月份的讲到已经稍微解释，你要了解五旬节你就必须回溯耶稣基督的受洗，他们耶稣的受洗和五旬节耶路撒冷五旬节之间的关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圣灵就以肉眼可以看得见有形的方式，用鸽子的形式降入耶稣的身里。耶稣受洗是圣父透过圣灵公开的用人可以看到的方式认证儿子的身份、圣子的身份，和装备耶稣为要做基督的工作，为要成就上帝的救赎之功。同样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认证基督教会的身份，也是装备基督在地的身体。圣灵以肉眼可见、耳朵可以听到的方式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这是基督借着父所应许的圣灵公开的认证，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舍命赎回来的。而且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就是装备他们，我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各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之前提到耶稣受洗是有其特殊的救赎历史上的意义，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其独特救赎历史上的意义，那么现在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也有其独特的救赎历史的意义，不外乎就是实践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不会说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前他没有圣灵，哎，就如在五旬节之前那群同心恒切祷告的圣徒们，我们不会说在五旬节之前他们没有圣灵。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在彼得和约翰下到撒玛利亚之前撒玛利亚的圣徒们他们没有圣灵， 圣灵降在撒玛利亚圣徒身上，其实就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是基督公开的宣称和认证这群杂种，这群外族人，这群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约之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人，这群人是我所爱的，这群人是我舍命赎回来的心腹。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这个意义对彼得和约翰来说，这意义的深刻不下于对撒玛利亚圣徒的意义。这就确认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同一个喜、同一个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同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使徒他们没有下去撒玛利亚，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就如以前一样，耶路撒冷教会、撒玛利亚教会是两个教会，没有关系的。但是使徒们他们自己见证圣灵降在撒玛利亚圣徒身上，就确知撒玛利亚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同一个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 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耶路撒冷教会被打散，但是基督的教会没有人可以拆散。所以第二个问题，西门有没有得救？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意见分歧。现代注释书的作者几乎对西门的 final destiny 最终的结局并不乐观。OK， 甚至有一位学者列出六个原因，为什么西门没有得救？我念出来。第一，路加用非常负面的字眼介绍西门，他说他是行邪术、妄自尊大。第二，路加说西门信了，却没有告诉我们西门到底信了什么。第三，经文暗示西门和撒玛利亚圣徒中间似乎 有所区别、有所差别。第四，西门他的心不正、心术不正。第五，西门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有了 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传神，我们要多用这些和合本上帝借着这些翻译者赐给我们的字句。你有没有跟你在苦胆之中，弟兄，我看得出来你在苦胆之中。我们应该 anyway 好吧，没事。第六，西门最终他并没有明确的悔改，他只是害怕惩罚。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imony， 这个字就是从西门这个名字、这个人的名字，特别是他的名字演变出来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用钱、用金钱买地位或者权柄或者属灵的影响力。 OK， 早期教会的教父对西门的评价几乎是一致，极为负面，甚至有教会认为西门就是诺斯底主义或者其他异端的先祖。而有趣的是，加尔文他明白早期教会对西门的评价，他也知道按照教会的传统，这个西门后来成为彼得的头号敌人，甚至按照教会的传统，他曾经在罗马和彼得争辩三天。尽管如此，加尔文说，关于西门这个人最可靠的见证是来自哪里？不是教会传统，是经文它本身。彼得对西门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彼得指责西门在这道或者世上无份无关，说我看得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指责责备，right？ 但是加尔文指出，这对西门来说却也是极大的恩典。 Why？ 为什么？因为对一个硬着景象、硬着头皮执意犯罪的人， 没有什么是比这种人对他说好话更快送他下地狱的。你要送一个人下地狱，尽量跟他说好话，不要对他说不。然而彼得没有对西门说好话，西门确实是落在非常可怕的属灵光景之中，但是就连他都并非全然毫无盼望，并非全然无救，因为彼得要求他悔改。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你会想起另外一个人来，亚拿尼亚，西门领受的恩典远多过亚拿尼亚。西门有悔改的机会。经文在十三节的确说西门自己也信了，也受了洗，但是看来西门只是信神迹，信恩赐，信耶稣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并没有信耶稣。我觉得他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警惕，我们信到底是信什么？但是我们是否就此判断他最终没有得救呢？我个人倾向加尔文，我不太确定，我倾向加尔文会用比较宽容的态度看这段经文。当西门受彼得责备之后，他确实是恐惧上帝的审判，也求彼得为他祷告，但是有谁会害怕上帝的审判？真正要下地狱的罪人不会害怕上帝的审判。我不认为路加给我们在这段经文之中足够的线索让我们判断西门最终是否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这也不是重点、right? 重点是连西门这样子的人都有恩典，都有怜悯临到他身上。我会关于西门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我会这样子问问题，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我们都非常高举，非常强调上帝是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但是我们通常同时也忘记上帝却是充满怜悯，充满恩惠，乐意饶恕人的上帝。我们不应该比上帝更公义，我们要认知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如西门，就如你，就如我。 OK， 最后我要回到我们最初问的问题，教会面对迫害是否是好事？ OK， 讲到结束，我们已经达到答案。我问这个问题，我也认知有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很轻浮，很表面化，很哗众取宠，就好像你在安逸的环境中你问这个问题，好像我要凸显你特别属灵，特别勇敢。但是我还是要问，迫害对教会是否是好事？的确，我们不应该刻意的寻求逼迫，我们应该为安舒的日子感恩。但是，当教会将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当安逸成为我们的常态，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该多求一点迫害？因为迫害对教会来说是好事。因为迫害帮助教会忠实，就忠实到底。小玉和我前几天在讨论，如果心服没有经历过去几个月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不会是今天的我们。阿明，你自己回想，你和三个月之前的你 你已经不是同样的基督徒了。你们所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领受的恩典。有人可能说，哦，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我说不，过去发生在心腹的事的确是不好受的事，但却是好事，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成为我们的 DNA， 你没有办法抹灭去。上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来说是好事，还不是好事？论到十字架，我们的主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我们的主迫切等待世界上最坏的事临到他自己身上。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就是上帝的咒诅、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离弃，但是他也明白十字架是他的父对他的旨意，就是他要为他的心腹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就此我们的主明白十字架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他上十字架就对他的心腹、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事。我们是他的身体，而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对我们最好的事就是对我们的主最好的事。这是就是他要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必然会经历迫害，我们必然会有苦难。我们如果忠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必然会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要合一的看待迫害和苦难，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认知十字架的意义，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的主为我们承担最坏的事，好叫我们领受那上好的福分。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叫我们有份于我们的主，就越加有他的样式。而我们基督的身体不能够只领受他的好处而没有他的样式，而且我们的主必然也不吝啬，他会赐给我们这最好的事，就是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身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学习这一刻，我们心腹也要学习这一刻，因为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叫那最坏的事成了最好的事，在你儿子身上是如此，在耶路撒冷教会身上是如此，在我们身上也必然如此。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也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用世界的眼光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把祝福看为咒诅，把咒诅看为祝福。天父，求你赐予你儿女忠心，就忠心到底的恩典。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